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又嚟到星期一嘅一剧之本嘅时间啦，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喺度嘅。 Hello, 阿初你好， 你好你好。 阿初，我哋上个礼拜咧就都系讲啲精彩嘅剧本啦，今个礼拜咧就系一个更加精彩嘅剧本啦。呢、這个咧听闻咧系你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的毕业作来的。 啊，没错没错没错。 那这个戏的戏名呢，我首先告诉大家先，就叫 Marasat， 就是马拉沙德。啱唔啱啊？错。 啱嘅，因为我哋大部分人而家都系咁叫佢。但系佢原本喺个剧本上面写住嗰个名咧，就叫做 The Persecution and Assassination of Jean Paul Marat Performed by the Inmates of the Asylum of Charenton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Marquis de Sade。应该系27个字。 所以你话咧，如果去图书馆就同个管理员讲话，唔该，我想要即系头先你27个英文字嘅呢个剧本咧，我谂佢都会真系呆一呆啦。咁好啦，嗱一个咁长嘅名嘅一个英文剧本啦，咁如果我哋要译佢一个中文名，有冇27个字咁长？ 我不知道，可能更加多，但是因为个剧本的名字其实是分做三段的，那 我就慢一点讲一次，然后解给大家听那个名字是什么。 好、 啊、第一段就是 The Persecution and Assassination of Jean Paul Marat， 就是呢、这个Jean Paul Marat 这个人，上保罗马拉这个人被审判和行刺的经过，这个第一段就是 The Persecution and Assassination of Jean Paul Marat。 是， 跟着第二段就是As performed by the inmates of the Asylum of Charenton， 就是被这个 Asylum of Charenton， 就是这个 Charenton 疯人院的一些病友就演出紧，就是刚才说的故事就被这些病友演出紧。跟着第三段就是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Marquis de Sade， 就是呢被这个萨德侯爵导演，就是说呢在中文呢就应该会倒装翻晒的，就是你去看到个剧院里应该他的全名就是由萨德侯爵导演Charenton 疯人院的病友演出以下的故事，就是上保罗马拉被审判及行刺的经过。这个就是名字的中文译名。 我刚找到的资料就是香港话剧团在1984年都曾经演出过的，而他们的译名就是沙德侯爵导演顿号沙红同精神疗养院病人演出的马拉之迫害与事实，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个译得相当之准确的了。 但其实听完个剧名知道晒故事讲咩噶咯，应该 知道晒噶啦，应该。 咁其实呢个故事嘅名字有啲咩由来？点解一个剧本嘅名字要改到咁长呢？其实 点解个编剧要一嚟个名字改到咁长呢？我唔系佢，我就唔知啦、 嗯。 但系当日喺 Broadway 第一次演出嘅时候咧，你净系行过嗰个剧院门口，见到嗰个戏嗰个名字，你已经咩事啊？廿几个字读完之后，系唔系真系知道个戏讲乜咧？其实唔知啊。嗱，但系咧有一啲注脚，我需要讲俾大家知道先，因为咧Jean Paul Marat 上保罗马拉呢一个人咧，呢、這个名喺西方社会都系一个几出名嘅， 即系呢个戏嘅其中一个角色啦， 其中一个主要角色，咁、都识嘅。其中有一幅好出名嘅名画就系、David 画嘅一幅画咧、就系呢个 Jean Paul Marat 上保罗马拉喺佢临死嘅时候坐咗喺佢个浴缸度，点解佢会坐咗个浴缸度？我等阵再讲啊。坐咗个浴缸度就攞住一张嘢，应该系一个嗰啲自由宣言咁样啦。然之后就俾人喺心口刉咗到死咗，就坐咗喺个浴缸度嘅一幅咁嘅画，系一幅名画嚟嘅，即系你上网好容易揾到噶，就 Jean Paul Marat 呢一幅画。咁、另外一个人物喺个戏个名入边出现嘅咧，就系呢一个叫 The Marquis de Sade 萨德侯爵。咁呢个人系何许人呢？萨德侯爵 Sad 呢个人其实就是 sadism， 即是 S&M 性虐待与被虐待的 S， 即是性虐待狂。sadism 就是由呢个人命名的，他就是当时在法国大革命前后，拿破仑登基前后 嘅一個真實存在嘅人物，喺佢晚年亦都真係住咗喺 Sheraton 呢個瘋人院， 嗯， 住咗喺入邊，住咗13年， 嗯， 係呢個拿破崙勒令要佢入瘋人院嘅。 嚇，點解啊？佢真係瘋咗嘅。 因為佢真係即係大家都聽過，唔係大家都聽過啦，即係你知道佢係 Sadism 呢個性虐待狂， 係啊， 咁佢亦都之前係一個侯爵，咁你諗下佢有權有勢。又是一个性变态的虐待狂，咁佢会做啲咩呢？就耐唔耐就睇下边度有妙龄少女啊，即係你廿年前嗰啲啊，就 咩啊讲咩啊，依家我都系妙龄少女嚟㗎 就捉佢去返去自己嘅城堡啊嗰啲地方度，咁做啲咩就大家用下你哋嘅想象力啦。 仲要偏激少少有虐待啊，你头先讲。 係啊係啊係啊。 哦，咁即係要可能觉得佢有危险性， 是 就要将佢放入去啊。 係 啦， 同埋呢个人最出名系咩啊？除咗系性虐待之外，仲有一样嘢好出名嘅就系写书，一个大文豪写咩啊？函谷，佢写函书嘅，咁佢亦都好出名。呢个人物讲开呢个人物咧，一定要讲多少少。呢个人物其中有一样嘢好出名嘅，就系一封佢写俾佢个太太嘅书信入边，佢就话：我唔系唔正常，我只不过系将我心入边嘅欲望执行出嚟。你哋唔明白我，唔代表我错啊。即係佢 exact 嘅 wording， 即係佢實際嘅字眼係點，我唔記得啦。但係佢係寫俾佢太太嘅一封書信，而呢封書信係有流傳噶，咁亦都係你去大嘅書局係會買到噶。咁呢個就係劇本入面嘅另外一個好重要嘅人物，佢嘅名 字。咁好啦，嗱，依家我哋真係要進入呢個嘅劇本，我可唔可以讀多次個名啊 ？The persecution and assassination of Jean-Paul Marat as performed by the inmates of the asylum of Charenton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Marquis de Sade。 作者是 Peter Wise。 好啦，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我哋正式进入马拉沙德嘅剧本啦。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係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我哋又翻翻嚟一剧之本嘅时间，继续有我 Winky 同埋阿初啦。咁啊，今日咧就话会讲一个咧德国剧本啦，就叫做我简单啲讲啦，唔想讲，我唔识讲咁长啦，就是、马拉沙德啦，咁就系彼得韦斯嘅一个剧本啦。咁我哋今日咧就主要攞咗咧香港话剧团嘅曾经系1984年嘅一个版本啦，译翻嚟中文咧就陈再礼同埋吴清辉佢哋翻译嘅。咁当年咧仲系我哋嘅伟大嘅倾 Sir 阿钟敬辉先生去导过添嘅。阿初，你有冇睇呢个版本？ 我梗系冇啦，我得几岁啫，我都系。 系我应该系，我未出世添。 系啊， 我哋都好 young 啊，嗰个时候咁深刻嘅印象啦，咁绝对唔系源于香港话剧团呢个版本。咁系点解你会遇上呢个剧本呢？ 我谂第一系读书嘅时候，即系当年，我谂好多读戏剧嘅人都会经过咁样嘅历程嘅，就系你初会读下写实主义啦，因为嗰啲系我哋最容易接受噶啦。 系 咁跟住你会开始就接触一啲唔同嘅风潮啦，而其中我自己系好中意布莱希特嗰啲嘢，我自己嘅毕业论文喺演艺学院嘅毕业论文都系写关于布莱希特讲关于苏黎主义嘅嘢。 系 咁跟住就开始接触一啲其他嘅现代主义啊、后现代主义嘅嘢啦，咁。特別係現代主義嗰陣時出現過一啲好有趣、好有趣嘅劇本，而馬拉沙德係其中一個好奠定性地係好特別嘅一個劇本，佢係包含咗幾個好大嘅思潮、幾個好大嘅一啲風格，譬如係講緊布萊希特嘅蘇黎主義啦，亦都仲有一個好重要嘅人物，我哋必須要提嘅就係一個叫阿圖啊。安东尼阿图就是佢是呢个叫残酷劇场嘅提倡者，其中有一个最出名嘅叫做 Jet of Blood， 血如泉涌啊，中文译做、香港都有人做过噶，香港话剧团系好多 年前听嘅， 系一个剧本嚟噶，系一个剧本嚟嘅，咁但系我哋有机会再讲啊，因为嗰个剧本嘅大部分嘅内容我喺大气电波度讲都讲唔到嘅。 係好好過分嘅， 係、okay、 啊，殘酷劇場。咁啊，有機會講下。咁而呢一個戲咧，就係、是、呢兩家嘅一啲嘅講法啊，或者佢特色咧，都喺個劇本入邊出現，而且係當時呢個劇本第一次喺美國演出嘅時候咧，有文字記載咧，係有兩個觀眾咧喺觀眾席度咧係暈咗嘅，睇戲睇到 啊，咁即係睇馬拉沙德呢個戲， 冇錯。咁亦都係有文字記載咧，就係、是、有一個人咧係睇呢套戲嘅時候咧係心臟病發死咗嘅。咁啊，呢個戲喺當時係相當之震撼，而我亦都相信，就算我每一次同人哋介紹呢個劇本啊嘅時候咧，我都會話呢個戲如果做得好，應該係相當震撼嘅一個戲嚟。 咁我想問啦，呢個戲究竟係講啲咩咧？ 其實個劇本個名咧就已經將成件事咧講得都相當清楚㗎啦。 但係佢入面仲有好多嘅人物喺入邊， 係當然有好多嘅人物 啦，應該係。 但係我首先就要即係解釋翻清楚。究竟个状况系乜嘢，同埋观众入场嘅时候睇到嘅系啲乜嘢嚟，点解会导致有人心脏病发呢，就系、是、你諗下，而家我话俾你听，我哋要做一个戏系关于呢个叫 Sean Paul Marat， 呢个上保罗马哈呢个人。咁呢个人系咩人嚟嘅呢，佢一个革命嘅烈士，革命嘅先锋嚟嘅。 系。 咁佢亦都系好出名，就系、是、到最后佢为咗革命呢，到最后系俾人刺杀而亡嘅。 嗯。 咁就系讲关于法国大革命啦。 系。 Okay?由咩人演出啊？就是由一个疯人院入面嘅疯人演出。咁我唔知道大家对疯人院嘅印象系如何啦。咁但系亦都要提醒大家一样嘢，就系我哋而家听到疯人院咧，即系譬如话香港有青山精神病院咁样啦。咁嗰个系一个病院，系现代化嘅。 嗯。 咁但系喺究竟喺当年喺法国大革命前后嘅疯人院系如何运作嘅咧？喺嗰阵时嘅疯人院系唔系好似我哋而家咁样系？喂佢食药啊，或者有一啲嘅治疗俾佢嘅咧， 系 喺有文献记载嘅情况之下咧，当时嘅疯人院大部分咧，其实系咩咧？系修道院。 哦， 即系佢哋主要系用一啲宗教嘅力量啦，即系譬如同佢哋唱下圣诗啊，咁、样 祈祷啊， 或者好多时系认为嗰啲人点解有病啊，系因为佢可能俾邪灵附体啦 ，OK， 可能系鬼上身啦， 系， 咁佢哋会用唔同嘅方法去治疗佢， 系， 包括系咩咧？包括系，诶、哎，佢睇嚟唔系几精醒，我哋搵啲好冻嘅水，甚至系冰水浸佢几个钟，睇下佢会唔会冷静啲啊，或者运佢入黑房。锁佢几个钟，睇下佢会唔会好啲啦。 佢真系话唔埋，可能得咧，真系要试。 我亦都系讲真啊，我头先讲嗰啲唔系我想象出嚟嘅，系有文献记载，当时系咁样去医疗嗰啲病人。咁你可以想象到嗰啲病人嘅病况嘅进展系一定系唔会特别好啦、 嗯， 因为佢哋都唔知道点样处理佢， 或者可能更加刺激咗， 或者更加刺激咗佢。咁啊，亦都。喺呢个题材之下呢，有其他劇本我哋下次又再讲下，另外一个亦都关于杀得侯爵嘅一个劇本都系几有趣。咁但我讲返呢个戏先。咁你諗下，你走入去，你预算你听到跟住仲有第三个大名，除咗系疯人院仲有第三个大名，杀得侯爵。 係。 杀得侯爵系亦都有文献记载，佢曾经真系喺疯人院入面呢系导演过戏劇㗎。真系有记载，佢真系有做过呢样嘢，但系佢做咩呢冇人知。冇人有任何记载佢入面做啲咩嘢，冇人知道。咁 Peter Wise 呢，就 我即系联想就会觉得佢系做一啲关于性嘅题材嘅戏咯，唔知道会唔会系啦？ 我唔知啦，我哋冇人知啦，佢点解要咁做亦都唔知啦。咁但系你谂下，我哋净系睇个戏名就系知道有一个已经系都够癫嘅人啦，杀得侯爵导演一班应该都唔少嘢嘅疯人院嘅病友。就演出一个关于法国大革命一个人被人行刺嘅经过， 嗯， 你听到已经兴奋啦，系咪先？即系我讲嗰个兴奋就已经咩事啊？ 应该会好疯狂啦， 应该好疯狂嘅一件事。 系 咁就喺个剧本入边一开始咧，首先就系讲话究竟个戏嗰、那个set up 啊，即系嗰个设定系点样嘅咧？就系、是、喺一个疯人院嘅澡堂，即系个浴室啊！ 佢真系浴室定系一个舞台搭建咗啲浴室啊？ 嗱，呢个就系其中一个最吊诡嘅地方啦，就系佢应该喺一个舞台上面搭建咗一个疯人院嘅浴室。 系啊， 而佢个象征程度应该要相当之高。 哇！ 因为佢系真系要 喺嗰個浴室入面呢，那個劇本入面有描述一啲佢哋攞水淋佢啊，淋嗰啲人啊，佢癲咗咁攞啲凍水淋佢、啊。 即係扭開水喉係要真實地有水。 係啦， 嗯， 同埋係因為成個戲個建構，個成個戲個真實個寫實環境就係瘋人院啊嘛。 係， 因為係講緊瘋人院入面嘅瘋人演出緊一個搬演緊一個故仔啊嘛，所以係有呢個真實性喺入面嘅。 嗯， 所以觀眾入到場，大部分嘅演出咧，呢、這個戲咧都係咁樣嘅，就係喺嗰個平時放大幕嗰位咧，就係一個好大嘅鐵閘，一個大嘅鐵籠。 嗯， 然之後後邊咧就係一個好似浴室咁嘅地方。 係， 咁就有啲瘋人院嘅瘋人就鎖咗喺入邊。就流晒口水啊，挨埋一边，奇形怪状啊，面色青白，头发乱晒啊，咁样嘅状况。 系，因为我睇呢个剧本嘅时候，我都见到佢哋有上场，但又话呢度系一个浴室，咁我就唔知道究竟呢个系舞台定系浴室啦。 当然啦，我觉得最理想嘅就系真系揾一个浴室去演出呢个剧本啦。 诶，咁但系好难有观众席噶嘛。 好啦，咁所以少少题外话，我讲到呢度就不如讲下少少我当年喺美国演出系点样啦。 好啊，好啊。 我当年我喺美国嘅演出咧就系一个 black box， 即系一个黑盒剧场， 啊、 就系一个好大个嘅空间。严格嚟讲，佢本身系冇观众席嘅，你点砌都得嘅。 系啊，系啊。 咁我哋就点样做呢？我哋就因我头先咪话你通常去到咧就系一个浴室，然之后有个大嘅铁闸咁样铁笼咁，然之后观众席坐喺观众席，好似好安全咁睇紧个演出啦，系咪？ 即系观众同埋演员中间都有一个 大嘅铁闸嘅。 哦，系啊。 咁我当时喺美国演出系点咧？我喺一个咁大嘅黑盒，我就三面观众，咁、 嗯、 我就自己搭同埋我嘅背景设计师嘅设计咗咧，就系、是、搭咗三面观众，咁就两层嘅，上下两层，咁就真系你谂下，就真系够一个人坐嘅啫，前面就系一啲铁丝网。跟住你張凳，後面咧就係牆嚟噶啦。咁跟住咧，上面就有多一陣喺正嗰個觀眾嘅頭殼頂咧，就用木板搭多一陣，就擺多一行凳，得一行嘅啫。 籠屋咁我諗到。 籠屋咁樣嘅，上面嗰陣咧就啲鐵絲網只係到膝頭哥嘅啫。 OK。 但係下面嗰陣咧，啲觀眾咧就坐喺個鐵絲籠入邊睇曬成個演出。 真係混實咗噶咯喎。 混實咗嘅。咁佢哋咧就側邊咧就嗰啲門咧就少少鎖住咗，跟住咧我就同設計師咧就喺個地下度咧就畫咗啲紅色線、黃色線，就嗰啲瘋人院嘅瘋人咧喺個戲一開始咧就有啲人趕佢入嚟，佢哋就唔可以越過嗰啲紅色線嘅。我個戲喺未正式開始咧，就專登揾一個演員做嗰個瘋人咧，就行過嚟紅色線，佢係咁要走埋去熬嗰啲鐵絲網啊，喺度騷擾啲觀眾。就有兩個好大隻嘅嗰啲嗰啲好似肉卒嗰啲 係 啦，嗰啲療養院嘅嗰啲工作人員啦，就拉咗佢出嚟打佢，然之後就兜頭成盆水淋佢，然之後拉咗去後台，跟住我哋聽到後面有人慘叫，跟住有電光咁樣嘅， 即係已經建立咗一個規矩俾成個劇場。 我個戲都仲未開始，即係劇本第一句對白都未講。我就已经做咗啲嘢啦，呢个就 系、是、剧本冇嘅呢样嘢系。 剧本系冇细致描述嘅。 OK， 咁就 建立咗一个规条俾大家先。 建立咗一个规条，因为我认为每一个戏都系一个独特嘅独立嘅世界，我一定要建立呢个世界嘅游戏规则。咁而我哋之前讲嗰啲版本就系人哋做好多嘅版本都会系咁样起一个铁笼啊，嗰啲疯人就俾人困咗喺入边啦，令到啲观众咧有某一个安全。 嗯， 但系亦都有冇一个好大嘅危险，就是、如果佢哋真系冲咗出嚟咁点算啊？如果嗰啲铁枝冧咗，佢哋真系出嚟点算？同埋咧，我头先咪话呢个戏好重要，系佢有某一个真实噶嘛？那个真实就系一扎疯人院嘅疯人啊嘛。 嗯， 而嗰扎疯人咧，系我希望我可以做到，或者大部分嘅演出都希望可以做到，系观众见到会惊嘅。 哦，你要呢啲瘋人喎、啊，真係。 係啊，真係唔係講緊你喺街度見到嗰啲冇攻擊性嘅瘋人， 係 你可以想象到佢自己坐喺一邊，佢望住你，佢係可能隨時過嚟襲擊你。 真 係 係啊，你會諗佢唔知隨時做啲乜嘢嘢咯。 係啦、啊，即係 不斷有種恐懼咯。 要創造一個咁樣嘅空間，然之後有個鐵籠鎖住咗，好啦。故事正式開始啦。 咪先，但係以你頭先嘅 set， 我想講一講，香港好難實行。首先，觀眾席人數過少。 系， 因为你一行啫，两层啫，三面观众唔系好多观众啫。 我头先讲我喺美国嗰个演出咧，咁我一场咧都有100个观众嘅。 我都摆到100个，哇！你个黑盒好大喎、 啊。咁我哋学校稍微奢侈啲嘅，咁啊话晒都叫 UCLA。 所以香港实行唔到，同埋 都唔系嘅，咁你搵唔搵到咁嘅地方嘅啫。 同埋如果香港咧，即系我一路睇咧，一路有人望住我，即系令到我不断有恐惧咧。作为一个舞台，可能我会投诉，或者好多人未必接受得。我亦都開始明白點解你頭先所講會有人睇到心臟病。 但係呢個位咧，我你提到呢樣嘢，我又加少注腳。 好啊， 而家其實呢個係好難做啊。個難做係咩呢？當年啲人去睇嘅時候咧，我諗有部分嘅觀眾以為呢件事係真嘅。 即係如果佢唔係特別熟嗰啲歷史事件啊。嗰啲歷史人物佢唔係特別熟嘅話咧，佢以為呢件事係真嘅。 我唔明喎，咩叫以為呢件事真？ 佢以為行入去真係有班瘋人院嘅人喺度演出緊、 哦。 你做得好係嗰樣嘢係個真實感係咁噶嘛？ 係係係。 咁但係而家咧，大部分人咧就會，我見到嗰啲人扮癲噶。如果處理得稍為唔好咧，啲人就會覺得好好笑咯。因為見到一陣喺度扮癲啊嘛。 係。 咁但係你點樣可以做到呢一個癲係啲人真係不寒而栗嘅咧？咁。就正啦！呢、這個戲最勁嘅地方就係點解我頭先話我要建立一樣咁嘅嘢，擺啲人喺鐵籠入邊啊！就係、是、某程度上，喂，我睇過咩演出啊？ 我如果特別係 頭先啊 ，Winky 你講話呢個戲而家叫《Maratha》啊嘛，大部分人唔講嗰個全名噶嘛，因為喺我哋戲行入邊，大部分人都熟悉呢個戲噶啦。咁如果你係普通嘅觀眾聽到話《Maratha》啊 ，Winky 你有份做啊，咁啊支持下啦。 沙達侯爵啊，我應該講一啲宮廷啊， 係。咁跟住一入嚟就見到係咁樣嘅景象嘅話，咁都應該幾恐怖嘅。 所以有時啊，即係唔了解去睇下，都可能有新嘅景象。 唔係唔了解去睇，好多時係好事嚟㗎。係 啊係啊係啊！ 你攞住睇咗前設，你入去，即係我其實咧好驚。我哋之前都提過㗎，我哋唔係話好驚睇莎士比亞嗰啲劇本嘅。我最驚嗰啲人就係、是，我最熟啦！呢、這個哈姆雷特我好熟，每一句對白我都記得。我入去睇，跟住呢句對白唔係咁演繹啦，唔係咁做啦。我哋太多前置去睇一個演出嘅時候咧，即係係第一減少好多樂趣啦。第二係我哋只不過係想睇我哋腦入邊嗰個版本啫嘛、 嗯。 你都唔係睇人哋嗰個版本，咁何苦呢？所以每一個演出都應該係一個 experience， 一個歷程，一個經歷。咁我哋嘗試放低我哋自己先啦，睇完之後你鍾意唔鍾意，或者好似我咁樣，我以一個對呢樣嘢有研究嘅學者嘅身份咁樣去評價佢，又係另外一個世界囉。 好啦，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返嚟就聽下錯點樣評價馬拉沙德啦。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面係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继续翻翻嚟一剧之本，继续有 Winky 同埋阿初嘅。我哋今日讲紧嘅一个剧本咧，就有二十六个， 啱啱数嘅，得二十六个 英文字嘅一个剧本啦。咁我哋简称咧就叫 Maratha 马拉沙德啦。咁头先咧就讲咗一啲背景嘅资料啦。阿初，咁我哋而家进入正题，讲下佢嘅剧情俾我哋听啊。 好啦，首先啊讲个剧情啦。个剧本一开始就系有一个咧。就係同個瘋人院入面所有人都好唔同嘅，因為所有人都係病人同埋一啲醫護人員嚟㗎嘛，應該係或者係修士啦、即係可能修女咁啦。咁就有一個人呢就係、是、衣着口光鮮，就是、應該係拖男帶女，即係同埋個老婆同埋個女三個人就走嚟。咁佢其實就係嗰、那個瘋人院嘅，即、就、係、是、你當係老細啦，即係個主持人啦， 投資者咁樣。 係啦，唔係投資者，佢只不過係因為呢個人係史實存在嘅，佢係當時係呢一個拿破崙就委派佢就係負責處理呢個瘋人院嘅。 OK， 咁佢就真係有咁嘅人物就 Cumier， 咁佢入嚟啦，入到嚟就係佢就首先就係同啲觀眾打招呼啦，佢話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瘋人院咁啊，好多謝你嚟支持我哋。咁啊，因為我哋瘋人院咧就奉行一樣嘢就好緊要噶，我哋認為啲病人咧呢啲有病嘅瘋人咧係唔應該困住佢哋，我哋應該教育佢哋。我哋仲应该用去艺术去教育佢哋，咁我哋好好彩啦，因为咧我哋疯人院入边咧，亦都有一个好有名嘅大人物喺度，就系萨德侯爵。我哋有天大嘅面子，就请到萨德侯爵就会导演我哋疯人院嘅呢班病友，就会演出一个戏俾大家睇。咁啊，请大家细心欣赏。我亦都喺呢度同大家隆重介绍啊，萨德侯爵过嚟同大家打个招呼。咁萨德侯爵出嚟打个招呼咁样，然之后我哋个戏就开始啦，大家细心欣赏。咁然之后就坐低咗，就坐在侧边，大家就好期待呢个戏啦。咁个戏就正式开始啦。正式开始就系有一个叫做个 hero， 即系一个传令员，一个亦都好似一个说书人咁样，你出嚟讲啦。首先佢就介绍下呢个戏入边嘅人物先，咁啊逐个介绍啦。首先就介绍佢话，呢、這个就系我哋个戏嘅主角阿马拉啦。 咁馬拉呢個人佢係咩人嚟嘅呢？嗱，你見到佢皮膚啊，全部黃冚冚咁樣啦。其實佢就係患咗一啲皮膚病嘅。咁咧，為咗令到佢咧就唔會全身發滾，然之後就死咧，佢咧就係長期咧都要坐喺一個浴缸入邊浸住水嘅。咁我哋今個演出咧就揾咗一個咧係有嚴重思覺失調嘅演員咧，係負責扮演呢個角色，因為佢成日咧都覺得人謀殺佢，想咁就好似呢個馬拉呢個角色，所以我哋就俾佢。演出就做呢个角色啦，而且咧，由于佢本身咧，佢接受紧嘅治疗咧，一直都系接受紧呢个水疗法，长期系浸喺水入边，所以佢系好适合做呢个角色噶。跟住佢介绍佢隔篱啊，呢度隔篱咧就有一个咧，就系佢嘅老婆，亦都系佢嘅近身嘅侍婢，就系咧成日咧就好关心佢嘅健康，就会喺个戏入边不停咁帮佢换嗰啲绷带啊，同埋帮佢换水嘅。跟住咧佢又介绍咯。另外一個咧就係呢個咧叫 Charlotte Corday， 沙洛哥蒂啦，我哋 沙洛哥蒂，咁咧就係呢個咧就係個戲入邊咧嘅女英雄啦，佢就係咧個喺個戲入邊到最後負責去行刺呢個馬拉嘅主人翁啦，佢就係我哋呢個戲嘅英雄啦。咁但係咧好不幸地啊，我哋咧呢一個演員咧，佢係患咗嚴重嘅瞌睡症噶，佢係好可能係會喺演出期間咧突然間就會唔記得對白嘅，所以大家咧就要俾少少耐性佢，同埋支持下佢咁樣。跟住咧就係呢一個女英雄咧，佢嘅身邊咧亦都有一個佢嘅紅顏知己，就係、是、飾演佢嘅男朋友嘅。咁喺呢個男朋友嘅戲入邊咧，就一路都好關心呢個女主角佢嘅。自己嘅安危啊，咁咧就会饰演佢呢个情人啦。咁我哋负责扮演呢一个情人嘅角色嘅病友咧，就唔好意思，就佢系有严重嘅色情狂嘅，所以好可能佢会中间咧就会突然间对我哋嘅女主角无手无脚，咁大家亦都唔好见怪。 呢个我哋叫佢杜柏嚟嘅， 系啊 ，Duperey 系啦，一个角色咁样。 系 咁、那个戏入边咧，仲有好多角色嘅，但系我唔喺呢度详细解说先。但系你谂下，个戏系咁样开始。就系我哋就系见到一集病人去扮演一集角色，我哋所有人都知道佢哋系扮演紧一个唔系佢哋自己嘅角色嚟嘅。 系啊， 跟住又有几个歌手啦，即系佢负责唱戏入边嗰啲歌啊，有其他啲革命人士啊。咁啊戏入边咧，亦都有另外一个角色好重要嘅，就叫做 Jacques Roux。就叫做薩克豪斯， 系 啦，咁佢就系馬拉嘅一個共黨嚟嘅，佢就系一個好好熱切嘅一個革命人士嚟嘅，咁、但系負責扮演呢個角色嗰個人咧，就系、是、長期。着住呢個束縛衣嘅，即係你手俾人綁住嗰啲咧。 點解？因為會周圍喐嘅。 因為佢長期都係有暴力傾向嘅，佢係一個病人嚟嘅。咁佢就負責做嗰個角色，就係成日咧，佢就會突然間出嚟好大聲咁有啲宣言咧，就係、是、我哋加命加命加命咁樣，就有個咁樣嘅角色，係好啱。所有嗰啲角色啊，喺個戲入邊都係揾啱曬人做嘅。嗰啲病係同佢個角色係有某啲關係嘅，係好好笑嘅呢、這個。所以咧，嗱，你記唔記得我哋之前講話，布萊希特好中意戲中戲啊？ 係。 咁呢個就係一個切切實實嘅戲中戲，而且我哋一路睇緊嘅時候，我哋係知道係戲中戲嘅，因為佢哋唔係專業演員嚟噶嘛。 係啊，係啊。 應該係一集專業演員扮演緊瘋人，然之後嗰啲瘋人喺一個唔係專業演員嘅情況之下，佢扮演某一個角色噶嘛，即係佢嗰個 Charlotte Corday 會攞住把刀。我而家要去殺你，跟住攞住把木刀走埋。我而家要攞把刀喺佢心口度，係咪刉落去啊？即係佢會突然間唔記得咗噶，佢唔知道自己做乜。我哋喺出邊就係、是，喂，如果俾把真刀佢，佢唔會真係唔知幾時無端端刉咗落去噶。即係我哋喺出邊係同時喺度擔心緊，喂，點㗎咁樣？咁我戲係咁樣嘅情況之下開始。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咁就開始講咯，就係講呢個 Charlotte Corday 呢、這個 沙洛哥蒂，即係頭先你學術性嗰個啦。 就講到佢咧，就去到巴黎呢度，就係、是、要揾阿馬拉啊嘛。咁就喺巴黎周圍一路遊歷，咁佢見到啲咩咧？就係、是、見到周圍都有斷頭台啦，喺度斬緊人啦，即係啲血流到周圍都係啦。咁佢又好驚啦。 咁佢就要走去买把刀啦，因为佢要行刺马拉 嘛。我想问一问，佢哋本身系咪都系德国人啊？ 呢、這个戏个背景系法国大革命，全部人都系法国人嚟 嘅。 原本个剧本系用德文写嘅、但系我睇嘅版本啦，或者坊间传阅得最多嘅版本，其实就系当年彼得布鲁克嗰一个译本，唔系彼得布鲁克译嘅，但系边个译我就唔系好记得啦。咁、就系佢嗰个译本，就同埋佢嗰个版本嘅嗰啲歌，而家流传得最广泛嘅嗰个版本系、英文版本嚟嘅，但系原文系德文嘅。 好，明白。好，咁我哋继续咧就讲翻阿沙洛 哥弟，系啦，咁佢就去买咗把刀仔啦，就谂住去行刺啦。咁就讲佢第一次去行刺啦，就敲门，各各各开门。咁、那、嗰个近身侍卫就西蒙尼啊，应该系嗰个近身侍婢咧，就出嚟开门咁啊，咩事啊？咁啊，我要揾马拉，我有啲好重要嘅信息咧，系由康城嗰边咧传过嚟，我一定要亲口话俾佢知啊。咁跟住个侍婢就话：，你唔好阻住佢啦，佢要疗伤啊，你有咩你就写信俾佢啦。你写信俾佢得噶啦，咁佢就话、我唔可以写信俾佢，因为有啲嘢我系唔可以喺纸上面写嘅，我一定要亲。眼见到佢，因为我要攞把刀，然之后佢就因为佢唔记得咗嘛，个演员就一路唔理嗰道门，因为嗰道门系想象出嚟嘅嘛，佢就慢慢行埋去马拉嗰个演员嗰度，就攞把刀出嚟，因为我要攞把刀喺佢心口度一刀插入去，你就举起把刀准备插落去嘅时候，跟住个导演就走出嚟。你唔系而家插落去，你要嚟三次先可以插落去噶，你唔好行埋嚟住啦，嚟过啦，褪翻出去啦。哦，跟住佢又吞咗 去咁。演出期间， 演出紧系演出紧，因为我哋睇紧一个戏中戏啊嘛。 系啊， 咁我哋就一路好惊咁，喂，系咪见噶？点噶？咁样，跟住嗰个做马拉嗰个角色就，佢系咪真系会插落嘅？点噶？咁样，跟住就呢个 Charlotte Corday 就又走翻去条街度啦。然之后就行嚟行去，就开始又系见到啲其他革命嘅情况。咁啊，开始有人咧就话拉个皇帝出嚟斩首。 系 咁啊，斩首咁跟住嗰啲。其他嗰啲病友就饰演其他嗰啲群众㗎嘛。咁佢斩咗手嗰啲人就开始发癫啦，就开始喺度佢哋嘅对白係咩呢，我哋要自由，我哋一定要自由，我哋要放我出去，我哋咩我哋要革命咁样。但係你唔好忘记佢哋係真係俾人搵咗一个笼度。然之后嗰啲病友呢佢开始讲緊呢个自由我哋要革命嘅时候呢，嗰、那个疯人院嘅话事人就开始好担心啦，佢话喂，佢就突然间叫停咗个戏啊！佢就话喂，唔好意思啊，杀得个喉着，即系我都唔想打扰你嘅演出，但系咧个戏只系啱啱开始，你就搞到啲病人佢哋咁疯狂，我惊个戏好难再继续做落去噶啦、如果佢哋都再系咁疯狂嘅话，我就会终止个演出噶啦，你小心啲啊！咁样真系走出嚟嘅，真系观众系见到嘅，因为嗰啲观众都系呢、這个。疯人院嘅支持者嚟噶嘛，佢哋都系即系俾咗钱买飞，然之后支持我呢个疯人院噶嘛，所以佢就同大家唔使紧张，冇事嘅，冇事嘅，咁样，唉，继续演出，咁又继续演出。 即系头先呢个我哋所讲疗养院嘅阿大啦，就系、是、阿高美雅啦，你头先个英文系咩啊 ？Kumiye 系啦，咁佢就头先一开始讲过嘢，就系呢个位再行出嚟，系同观众真正俾钱入嚟买飞嘅观众直接讲嘢。 佢亦都同沙德侯像讲啦，佢因为佢系警告佢啊嘛，嗱，你再系咁样演出嘅话就唔得噶啦，我哋就会终止个演出噶啦。咁你要控制佢哋嘅情緒啊，咁、樣，咁佢哋又 OK 安撫咗啲病人，又繼續演出啦。咁如是者咧，個戲入面咧，亦都有一啲咧係講，因為佢哋開始講佢哋嘅生活有幾咁差，講緊喺法國大革命之前嘅生活有幾差啊，咁、樣就講話邊個人控制曬嗰啲糧倉啊，邊個人攞曬啲錢啊，又唔發放啲體恤金俾嗰啲人啊，我哋啲人民有幾咁慘啊？但係其實呢個亦都有少少影射嗰、那個瘋人院嗰個老細噶嘛。 係啊，係啊。 咁佢就開始話，突然間佢又喝停個戲啦。佢話：喂，殺得好咗！我哋之前咪講咗啦，呢段戲我哋話會刪減咗佢噶嘛，因為呢啲嘢都唔合時宜啦。我哋而家都唔係咁樣啦，係咪？跟住殺得好咗就即刻指示嗰個 narrator， 個 narrator 就即刻走出嚟啊！佢係真係有少少即係串串地嘴咁啦，有啲諷刺成分。咁佢就話。哦，我哋而家讲紧个戏系讲紧以前啫嘛，都唔系讲紧而家，你唔使咁紧张。我哋讲紧以前啫嘛，而家情况唔同晒啦。而家嗰啲人啊，丰衣足食，个个人都冇问题啦。唉，冇事冇事冇事咁样就打发咗佢走。但系全世界都知道佢真系讲紧而家。 系啊， 咁、那个剧本就继续发生落去啦。好啦，其实成个戏到最后最重要嘅戏玉系咩呢？那个戏玉其实系杀得侯爵同埋呢个 Mara， 即系马拉呢个戏入边嗰个被刺杀嗰个人，最主要就系。关于呢两个人嘅呢度又打岔少少，其实呢两个人喺史实上咧，佢哋系有一个关 系 嘅。 系咩关 系咧？佢哋喺在生嘅时候系冇任何交流，但系佢哋嘅关系系咩呢？就系、是、 当沙德侯爵佢俾人关咗入疯人院啦，就係、是、呢个拿破仑关佢入疯人院啦。咁、到最后呢就係、是、话可以假释佢出嚟嘅，就有一个条件，就係、是、呢要呢个沙德侯爵呢就係、是、负责去写呢个马拉嘅附文。即係马拉死咗啦嘛、哦、就要佢写，就要佢写，因为呢个马拉其实是一个革命人士嚟㗎嘛。咁、 哦、 就佢哋话你作为一个前朝，即係以前仲系路易，仲系法国皇室年代已经存在嘅一个侯爵，你而家为咗证明你系已经系脱离咗嗰个年代，你亦都系想离开疯人院嘛，咁啦你负责写嗰个附文，就写呢个革命年事有几好，咁然之后我哋就暂时假释你一排啦，咁当然到最后冇耐佢又再俾人搵返入去个疯人院度啦。 即系呢个马拉系当时嘅一个英雄人物， 应该系嘅，因为佢系一个革命嘅烈士嚟噶嘛，一个先锋，到最后佢都系俾人行刺 咁佢有冇写到嗰个附文啊？最终 有嘅，到最后亦都有啦。嗱、okay. ，呢啲历史史实嘅资料我唔系话100% 清楚，我唔够胆讲系一定系咁，但系我记得我当日读呢个戏，因为我都做咗一啲嘅资料搜集，咁系有呢啲咁嘅资料嘅。 同、埋就系、okay. 知道佢哋有一个咁嘅关系。 系啦，有一个咁嘅关系，佢哋嘅关系就系咁样嘅啫。咁而家呢个戏就系阿彼得怀斯咧，就系将呢一个戏一个咁样嘅联想，将几样嘢真实喺事实上面曾经出现过，就系、是、呢、这个沙德侯爵同呢一个马拉真系有一个咁样嘅关系啦，亦、都系沙德侯爵喺疯人院入边真系导演过一啲演出啦，亦、都真系喺法国大革命之后咧，佢将某一啲写实嘅嘢咧，系变成咗一个半真半假嘅戏演出嘅。咁、呢个亦都系一个戏好重要嘅地方。咁、总之啦，那个戏入边最重要嘅章节咧，其实就系呢个沙德侯爵用佢自己嘅身份同佢叫呢个演员扮演嘅呢个马拉嘅对质，因为呢一个演员佢虽然系有思觉失调啦，佢成日幻想人去谋害佢啦，但系佢亦都唔知点解佢系好投入呢个角色噶。佢咧就系好信自己系马拉，成日都觉得我哋要革命，我哋一定要改变，然之后令到我哋咧可以好好地咁样生活落去。但系呢个革命嘅开始咧，就令到咧每一日发生嘅就系咩啊？断头台系咁样嚟斩人，系咁样嚟斩人，血流成河咁样。然之后咧，呢个萨德侯爵咧就有一段戏咧，我觉得系几经典嘅，佢就系话。你哋而家每一日都有好机械化咁样去杀害啲人，完全都冇人性嘅。谂翻你以前有个人叫Damian， 我唔知道中文系咩译名啦、就系话当时佢嘅描述呢个人被处死啊，佢就话首先佢哋就用刀解开佢嘅手手脚脚，然之后咧煲滚啲石啊，就淋落去，跟住到佢都未死得啦，用火烧佢啲手手脚脚，佢都唔死得，就用五隻马绑住佢啲手手脚脚，将佢拉咗成个钟头，佢都冇分开到，佢哋要攞锯喺佢啲手手脚脚度锯少少，然之后令到佢可以拉断佢，到最后断咗一隻手，另外一隻手断一隻脚，断埋另外一隻脚，几个钟头佢先至剩翻一个血淋淋嘅身躯同埋个头，到最后佢都未死，仲喺度口噏噏念念有词咁样，呢啲先系人性啊嘛。呢啲先系人啊嘛！你有冇尊重过佢系一个人嚟噶？佢死都要死得有血有肉，系一个有人性嘅死。你哋而家就咁断头台砸死啲人，咁样算系啲咩？你有冇尊重个人啊？啊！佢呢个讲法系几奇怪，但系又好似系。总之啦，各样嘢佢就系觉得你哋而家呢一个咁样嘅革命，你哋咁样嘈喧巴闭乱咁嚟，究竟有咩用啫？即系成个戏最大嘅争论就喺佢哋两个身上发生嘅。咁好啦，到最后啦，个戏系点呢？到最后就真系呢个夏洛哥蒂啦，真系按照剧本就去行刺，一刀刉死咗呢一个马拉啦，刉死咗佢。咁但系喺佢死咗之后咧，就仲有一只歌噶，我唔记得咗呢、這个有少少系音乐剧嘅成分，嗰戏成日都有歌噶， 系 成日间断有歌 队噶嘛，我记得 系有歌队噶嘛，头先都提过有歌队，成日间断有啲歌，用啲歌嚟将啲嘢淡化咗，或者用一个嬉笑怒骂嘅手法去呈现咗噶。咁跟住到最后咧，就系话哦，而家马拉已经死咗啦，等我哋睇下喺马拉死咗之后15年究竟发生咗啲咩事？因为喺个戏入边咧，其实系咁样嘅，就系、是、实际咧就应该系1789年或者1799年就系呢个马拉被行刺，但系个戏入边嗰个 reality 即系个疯人院搬演嘅时候，正因为1800几年就真系十几年后嘅事嚟噶。咁、个戏到最后就有一首歌喺马拉死咗之后就话啊，等我嚟睇下喺马拉死咗之后15年究竟发生咗咩事啊？咁就有一只歌就一路喺度歌颂咧，15年之后咧啊，边个又落咗台啊？边个又上咗台啊？跟住边个又死咗啊？然之后边度又有系啊？真嘅呢啲全部都系真事啊！边度又再有革命啊？然之后点啊？15年之后其实都冇乜点改变啊，革命啊！ 繼續發生啊，都係嗰啲有錢人啊繼續打壓啲窮人啊咁樣。然之後到最後就佢哋開始越唱就越激烈，然之後就講話我哋要繼續革命，繼續革命。然之後嗰啲瘋人，嗰啲瘋人就開始失控啦。佢哋就開始咧係做咩咧？就開始咧就群起嚟捉住嗰啲，咪話有啲修女啊，有啲工作人員啊，佢哋就開始打嗰啲人啊，開始綁起佢哋啊，然之後開始捉住嗰、那個老細啊，然之後捉住佢個女啊，捉住佢老婆啊嗰啲、開始咧亦都有啲版本啊，開始捉住佢哋喺台上面搣爛曬嗰啲衫啊，強姦啊，有啲咁樣嘅景象，到最後 真係失控咗咯喎！ 真係失控咗嘅，到最後嗰個瘋人院真係失控咗。而我記得我當日我做嗰個版本咧。到最後是點呢？因為地下只是有啲線嘅啫嘛，而係有某部分嘅瘋人咧係爬咗上去嗰啲喺第二浸嗰啲嗰啲觀眾嗰度啊。 你話刀膝頭哥噶嘛？個鐵欄子下 係啊，第二浸係刀膝頭哥啫嘛。佢哋真係爬上去，然之後搲嗰啲觀眾啊，然之後其他嗰啲牆，因為嗰啲觀眾自己會掹住嗰啲門啊，唔俾佢哋出嚟。到最後咧，係嗰啲我嗰啲瘋人院嗰啲瘋人咧，係喺個劇院嗰啲門口度走咗出去。咁有少部分就喺個戲入邊係死咗噶啦。咁我係負責扮演嗰個琴師同埋吹奏樂器嗰個人嘅。到最後我嗰個神，我覺得係一個幾有趣一個 touch 啦，我自己少少加內就係、是。到最后啲人走晒咧，到最后我扮演嗰个琴师啊嘛，我就瞓咗喺个 organ 上面，就有一粒长音，咁、有一粒长音，啲观众咧就系啲人走晒，都唔知道个戏系咪完咗，又冇 curtain call 噶嘛，咁我就瞓咗喺个 organ 上面，个 organ 就有几粒长音，一个好奇怪、好难听嘅声啦，几粒你一定唔会好听，你就咁瞓落去有啲声响噶嘛，长响。啲觀眾就都唔知道個戲咪完咗，淨係滿目蒼然死城咁樣，有啲人死咗，有啲人趴咗喺度，咁啲觀眾就慢慢離開場。而佢哋離開場嘅時候，出翻去喺個大堂度咧，就有啲瘋人企咗喺某個位啊，攬住垃圾桶啊，坐咗個門口度望住啲人啊，或者走咗喺條街度企咗喺街度啊。咁、那個演出啊，喺真係演出咗完咗之後，我都叫啲瘋人咧喺條街度演出咗15至30分鐘嘅，即係嗰啲觀眾一路走啊，仲有啲瘋人企咗喺出邊個花園度，唔知做乜嘢。 好驚啊！ 好 驚。 惊噶嗰件事，佢哋亦都即系当然我冇叫佢哋袭击嗰啲观众啦，但系佢哋系会同佢 interact 噶，即系有啲观众如果走埋，佢会无端端唔知发烂就周围走，或者真会捉住佢啊，当然唔会伤害佢啦。 或者喊啊自己，我已经够癫。 咁但系就我就叫佢哋系咁样做咯。咁就呢一、這个就系点解嗰个戏有啲我估系点解有啲人睇完个戏之后会心脏病嘅原因 啊？就系咪头先你讲佢哋完全疯狂嗰个位咧？真係會承受唔到。 我諗唔係啊，因為咧個戲入面仲有一啲其他章節，因為我好驚將呢個戲原裝正版將入面嗰啲細節講俾你聽，因為我咁樣講大家會唔係幾明嘅。呢、這個戲亦都真係好需要演出咗咧，你先會明嗰個恐怖。因為你淨係睇啲字，你淨係睇到個古仔。 係啊，但係嗰個我已經好努力睇呢個劇本嘅，但我真係唔係好睇得明睇得曬。 因為你要明白我哋。坐喺观众席嘅时候，我哋睇紧咧，唔系单纯跟紧个古仔噶，我喺度睇紧，死啦！嗰啲疯人院嗰啲疯人会唔会突然间发癫噶？会唔会冲落嚟噶？因为个戏入边耐唔耐就会有一次嗰啲疯人院嗰啲疯人突然间发癫，然之后熬啲铁笼啊，想冲出嚟啊，跟住嗰啲人又会捉住佢打佢啊，淋水啊，咁样系一路会发生呢样嘢噶。所以你喺观众席系非常不安噶。如果嗰样嘢系你觉得有某个真实感。你好驚會衝出嚟捉你啊！你好驚會做啲咩、所以我話而家難做咯，因為我哋所有人都知道係假噶嘛。你好難做得真嘅、 因為好早期嘅時候，這個劇本未多人知嘅時候，反而你入去冇 expect 冇期望嘅時候，你可能會俾佢嚇親咯。係 啦，但係而家當然啦，如果你唔知道劇本，你走入去睇嘅話，可能都仲會。是成功的，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们所有人做那个疯人院那个set up 啊，那个设定一定要做得好真实咯。 哦，这个就是今次马拉萨德啦。咁但系其实这个剧本咧，你话实行同埋睇嗰个分别可以好大啦。系嗱，依你咁讲，你嘅创作会唔会系第二个睇法咧？定系你觉得那个实行上面会有啲咩困难咧？ 實行上當然係好有好大嘅困難啦，因為你第一你要揾扎演員扮演瘋人，我記得我哋花咗好多時間咧，就係同佢哋去處理點樣扮演嗰啲瘋人噶。 哦、啊，都係啊，其實咁樣仲難嘅，因為越嚟越多咗個 layer， 即係多咗層次喺度 啊 嘛。 第一樣嘢，因為所有嘢係建基於嗰個瘋人院要真實啊嘛，所以佢哋嗰啲瘋人全部不論喺服裝啦、化妝啦、演繹上面啦，都係花咗好長嘅時間，我要同佢哋睇下佢。你的形体每一个个病态是如何不同，他们亦都要真的，你想想如果有一个病人是他是长期挨着个铁丝网望着观众，然后他一直在流口水不动 嗰樣嘢如果做得真實係幾恐怖喎，你走又走唔到，然之後佢喺你面前係咁喺度流口水，佢係咁望住你，你又唔知佢想點啊？佢究竟係變態色情狂啊，定還是係殺人狂啊，定還是係乜嘢咧？你唔知道、啊。 因為你講緊嗰個年代嗰種狀態嘅瘋人院入面嘅一啲呢啲咁嘅病友嘅精神病態，你真係預計唔到佢會突然之間做咩咯、 啊？ 可能其實你可能會你會諗到，哦，佢淨係可能會大嗌拍個爛一下，你知道嘅喎、 啊， 但你唔知道幾時會做呢啲嘢，你已經夠驚啦。 所以呢一個本身喺個劇院入面嗰、那個瘋人院嘅寫實嗰、那個真像啊，已經係要做得好好，而觀眾第一樣嘢感受嘅其實係呢樣嘢啊嘛。佢、一路喺度睇緊嗰個所謂馬拉被行刺嘅經過，佢都係喂點㗎？嗰啲人做唔做到㗎？佢會點做㗎？佢主要嘅集中力啊，係喺啲瘋人度㗎，唔係喺嗰個馬拉個故仔度㗎。其實，所以你如果你睇個劇本，你一路係咁跟嘅時候咧，你會發現佢係咁喺度講翻個革命嗰啲嘢咧，你會唔明咯。但係其實因為呢啲嘢喺演出嘅時候，佢會不停咁刺激嗰啲瘋人啊嘛，咁啲瘋人會開始有 reaction 噶嘛，佢會開始會突然間發癲噶嘛，咁所以我哋喺度睇嘅時候，喂點㗎點㗎係咪真㗎咁樣？而呢一個咧就係第一戲中戲嘅表表姐，我覺得係做得最好，因為佢首先建立咗某一個真相，而喺嗰個真相上面再做一個戲啊嘛，所以呢個係我覺得講戲中戲係最好嘅一個例子嚟、跟住講布雷希特蘇黎主義嘅話，呢、這個亦都係好好嘅例子啊，因為你作為觀眾，你係被迫牽連在內啊， 係 你唔係坐喺側邊，你真係睇馬拉被行刺嘅經過，你係睇緊啲病人，喂點㗎？關唔關我事㗎？會唔會係突然間辣埋我嗰份㗎？會唔會出嚟打我？會唔會出嚟咬我？ 甚至乎你話療養院嗰個主人，佢會同你講嘢㗎嘛？誒、各位觀眾，誒唔好意思，我哋依家要停一停先。喂，你點㗎？咁樣。 所以你記唔記得我哋之前都有一集就係討論過話蘇黎主義係唔係佢突然間好蘇黎，突然間擰出嚟？唔係啊，佢而家呢個戲嘅蘇黎主義嘅執行啊，係有一個好寫實嘅真相，就係、是、嗰個瘋人院嘅真相係一路。進行緊，而我哋係走咗入去一個瘋人院嘅浴室嗰度，一路睇緊啲瘋人喺度演出緊，但係蘇黎主義係一路進行緊噶，令到我哋冇集中去睇馬拉被行刺嘅經過，而係我哋係喺嗰個瘋人院嗰度，喂點㗎？係咪真㗎？會唔會出嚟咬我㗎？係咁樣進行緊，而蘇黎主義係一路一路一路進行緊，亦都有歌啦。用歌嚟將本身馬拉被行刺嗰個故仔係淡化咗啦， 係 咁樣嚟進行嘅。 嗱，但我初我記得咧，你以前同我提過呢個劇本咧，你有講過呢個劇咧喺戲劇史上面有一個幾重要嘅地位啊？點解會咁講咧？ 因為佢第一啦，就係、是、嗱，我哋頭先提過一樣嘢，就叫殘酷劇場啊。 嗯， 其實殘酷劇場咧喺阿圖自己佢寫書啦，或者寫劇本啦，當時咧我印象中睇過啲文獻係話佢有嘗試過做一啲版本出嚟嘅，但係都唔係特別成功嘅。而殘酷劇場呢樣嘢到最後喺佢自己再生嘅時候咧，係冇乜點執行到嘅。 嗯， 咁到最後有啲人就開始睇佢啲嘢，然之後覺得哇，佢呢個睇法有趣、哦，然之後開始執行，到開始成形而做到一個比較出色咁樣執行殘酷劇場咧，馬拉沙德係其中一個。 嗯，即係一個非常之有趣嘅劇本啦，即係無論我哋之前所講布洛希特嘅一個間離主義啊，又或者係我哋可能啱啱今日先至開始了解嘅阿圖嘅殘酷主義，即係喺呢個戲劇上面，我諗馬拉沙德呢個劇本咧都影響得幾咁深遠。 係冇錯。 咁但係咧，今日時間差唔多啦，我希望咧即係下次分享更好嘅劇本之餘，馬拉沙德呢個劇本咧，一個咁好嘅劇本咧，希望香港咧快啲人做下，哇！我哋可以入去睇下都幾好。好，咁今日多謝阿初，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